来到了12:03的21秒钟，欢迎各位继续信任的搭乘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主持人周准。今天伴着非常好听的可以适合自驾的曲目，来到了巴尔干半岛的三个地方啊。这三个地方还真是让我们觉得印象特别深刻。这三个国家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安全因素的隐患啊，很多人想去玩又不敢去玩。今天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要跟着我们的吼莎莎一起走进他的巴尔干半岛的自驾之旅。欢迎吼莎莎。 非常感谢。 这个霍莎莎是来自于去哪儿网的 聪明旅行家。 聪明旅行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明星的一个部门，对不对？ 它不是部门，是我们的一个 KOL 的统称。 统称。 对。 各种 KOL。 对对对。都是旅行方面的达人。 是吧？ 他们能上知天文地理。 下得厨房。 对。 对。今天我们要跟着霍莎莎去像克罗地亚还有这个黑山和科索沃 对。 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霍莎莎说是他之前在读书的时候去的这个地方，而且终身难忘，而且是两个人一起去这个地方，充满了一些回忆和神秘的感觉。刚刚解决了 money 的问题终于交了30欧元，其实就是一个人家一个工作的一个正常的例行公事，对吧？ 可能我们当时 紧张的局促，对吧？ 对， 没有必要，对不对？ 对， 终于放行了，是吧？你们走吧，开始他那辆奥拓 A 五A 三奥迪 A 三就进入了科索沃， 对。 科索沃进入之后，其实在沿途应该是春天去的，对不对？ 对，虽然是春天去的，但是我们那个关卡那边已经是大雪纷飞了，就是我们在下面山下面的时候还是风和日丽， 风和日丽。 对，但越往上开，先是雨，然后雨加雪，对，然后是雪。所以说当时过去其实还觉得就是天气气候挺恶劣的，没想到。 是你开车还是你坐副驾？ 我坐副驾，我是负责看地图。 你是那个，比如说 F1 那边是指挥官。 对对对，没错。刚才我好像忘说了，就是如果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开车的话，在自驾的时候一定要把 Google Map 的那个离线地图一定要当好。就是、 离线地图。 对，就是你要把大小就是收缩和扩大，一定要把你的那些位置都在，这样你再走 明显的标志出来。 对对，而且你的 GPS 会在这个地图上面走，因为它当时如果信号不好，没有 WiFi 也没有什么电话信号，只有那个 GPS 是可以定位到你的。 哇！ 你需要自己识图去看你应该怎么走那条路。 其实这趟行程当中也是告诉我们，有一定丰富的自驾经验是很有必要和前提的， 对 不对？有些朋友已经这是个什么意思？我从来没听过这个感觉，那就不知道了， 对 不对？ 对， 刚刚说离线，也就是说有时候会有没有网络没有信号的情况。 对对对，就是在要有线的时候、 okay、 要把那个地图就是 荡下来放到里面。 对对对， 大家不用担心太多哈，这只是我们的后莎莎的善意的提醒。 对对 对, 对吧， 对， 比如你坐副驾不要干这个事儿对吧， 对，坐副驾看一看沿途的风景啊， 对对对对， 拍拍照啊。 三月份的气温体感是什么样？就是山下的时候， 山下的时候可以穿裙子短袖都没问题，大概20度左右， 好舒服啊。 对，气候是非常非常宜人的。对， 你要说自驾呢，很多朋友说自驾我贪恋什么，除了自驾的快乐还有沿途的风景，对不对？ 没错。 风景怎么样？感觉 风景太好了。 哎呦， 因为我稍微说一下我的路线。 好， 路线是从克罗地亚的扎达尔可能是最北边，然后一路南下，然后这个南下的一个叫8号公路，就是这边是亚德里亚海，然后这边就是一些山啊。 八号公路。 对对对， 全世界都有各种号的公路。 对对对，都是很美的。 八号公路。 可什么时候可以再说一说美国那个66号？ 对呀、一号公路也很漂亮， 也很美。 八号公路跟66和1号风格类似吗？可以住吗？ 可以住， 可以住在路途 当中。其实它的那个长度也比较短， 也比较短。 因为我们其实去科索沃大概是分了两天，第一天是从扎达尔直接南下开到了杜布罗夫尼克，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克罗地亚的，对，因为我不太知道中文是杜布罗夫尼克， 对 对对，杜布罗夫尼克它是一个就是老城嘛， 老城区， 一开始一天是开了360公里，就从 不辛苦吧，觉得。 也还好， 还好也好， 对对对。然后第二天是从这个地方又开到科索沃，开了400公里，等于是除了过关，然后到达科索沃已经是晚上了， 对对对 对对对， 深夜了嘛。 差不多， 差不多 反正已经 十点以后 黑了， 十点差不多， 至少是8、9点的 时候， 是吧？对。 为什么我说深夜呢？因为看到一点一个 tips 之一的叫做深夜餐馆遇见大救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其实刚进入这个科索沃的这个叫佩奇的这么一个小镇，说是小镇， 网红吗？ 完全不网红， 小猪， 而且

就是等于在同一个地方还车。 我了解了，就比如 没有异地还车， 你在科索沃租的车，你开完一圈再在科索沃还车。 对对对， 哦、了解了， 我这次就等于是在克罗地亚租的车，然后开一圈再从克罗地亚还。 好的好的。 这个扎达尔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借车的地方。 嗯 嗯，而且我其实在这儿又有一个小的攻略，就是说如果咱们从国内飞到想去克罗地亚，或者是去我说的这些，比如黑山呀、啊，或者波黑呀、啊，或者是科索沃、 嗯， 其实你完全可以就是先去一个比较大的欧洲城市，比如去法兰克福啊， 哦、 或者去慕尼黑 德国的、哦， 然后再在这个地方买个廉价航空的机票，再飞到这里，这样我觉得是要比你直接买一个机票可能 到目的地要便宜 、 哦， 对，因为这些 谢谢 首先航班会比较少， 多廉价呀？ 对对对，廉价，我们可能花了20多欧吧，从法兰克福边上的一个小机场飞到了这个扎达尔。 哎、 对，然后我们之前还去 20欧， 对， 150块左右， 差不多。 哇，好便宜，好便宜， 嗯、 多长时间可以到？到到时间可以到， 大概2个多小时吧， 好便宜啊！ 对， 你想从这儿飞到三亚得多少钱、啊？ 我买的最便宜的机票是5欧，加上税。当时是去南法， 超级便宜的， 也是 哇，去南法， 对， 目的地超赞， 嗯， 好的好的，哎呀，让人羡慕啊。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有一个技能的 get， 或者说有一个可以省钱的方法， 对 对，廉价航空， 对，而且如果你反正也有申根签证嘛，然后你肯定是要去申根国家的， 嗯 嗯，可以这个作为一个小的几天的这么一个行程， 是的， 对对。 刚说的先说的扎达尔哈， 嗯， 说是、 啊、扎达尔我还没有说， 对， 说到 非常浪漫。对， 对， 全天无休，全年无休， 全年无休，只要有浪就会在不停的奏乐的这个叫海浪钢琴。 这是什么？这个海浪钢琴是一个地点还是一个区域？ 它 是 一个算是一个，应该算是建筑或者是 建筑物。哦， 对对，它是这样，就是在这个亚德里亚海边上，嗯、然后扎达尔就是你走到。这个海边，然后它会有一个台阶，然后一层一层的、 uh-huh. 可能普通人就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台阶、uh-huh. 然后就坐在那边就休息吧、 uh-huh. 但是你一会儿你会听到嗡嗡嗡，然后就有一点像熏的声音， 熏啊、 uh-huh. 对，就是那种比较低沉的声音、 uh-huh. 对对对，然后你就发现原来这个台阶的这个纵截面啊，就是台阶这个竖着的地方、uh-huh. 然后是有好多孔，大概有35个孔。 哦， 对，然后就当这个海浪进来的时候、 哦、 直接在那个孔上就会吹奏声音， 海风一吹， 对对，然后它对，然后它是可以奏乐的，然后是大概70米长，然后有35个孔，就时不时的只要有这个海浪、 啊、 而且完全 不同的原因， 对对对，而且完全不重样，因为你想它那个海浪， 对啊，大自然的东西， 对对 对， 哇，好棒啊， 非常棒， 哎呦、 嗯、那个位置我觉得是扎达尔的亮点，然后它旁边还会有一个某一个设计师还设计了一个它是嵌在地面上的一种玻璃的，算是地球一样的一个算是一个艺术品吧。 嗯， 然后你也可以站在上面，然后可以欣赏夕阳，然后听着这个海钢琴的声音， 哎，好浪漫， 对， 绝对是浪漫至极的感觉啊！ 对， 春天在海边听到这个大自然的琴奏和鸣，哎呀，好棒啊！ 嗯， 走不了了，再坐一会儿，待一会儿。 对对，就最后还车之前，我们就在那边，然后坐，然后就再听一听这个海声， 拍视频，拍照片很棒的地方， 对对，都有， 嗯 嗯， 克罗地亚跟科索沃比的话，是不是更大一点、现代一点？你觉得这个国家、 嗯、 对吧？ 对，而且其实克罗地亚的旅游资源真的挺丰富的。 哦， 嗯，像我们上次去，可能去的地方比较少，只有这几座城市。 嗯、 克罗地亚还有一个可能算是克罗地亚的九寨沟吧，它是叫16湖。 16湖。 对对， 16个湖。 对对对、 啊、 对, 对，数字的湖、 嗯。 然后就是在扎达尔，可能往东边一点、 嗯。 当时我们因为行程都是一直往南下嘛， 哦、 所以就没有去到那边， 嗯、 但是也特别美。我看 16湖。 有朋友去过那边。就是反正就是那种水都是蓝绿色的，然后花啊草啊然后树木啊都显得非常非常的宜人， 那边的空气质量很好，蓝天的蓝是那种蓝， 对对对、 哎、 就是那种湛蓝， 对，无法形容的蓝啊、 嗯、 我发现就到了一个比如说陌生的或者崭新的一个目的的时候，如果天气很好的话，你这一程心情自然提分， 对， 如果你碰上下雨又下雪、 嗯、 是哎呀，我经历了不同的天气、 嗯、 会有些不能说，但是你整个就有点紧张焦虑， 没错， 对吧， 没错， 克罗地亚整体的感觉还可以，没有什么那种啊。 我们在克罗地亚的时候就一直风和日丽， 嗯 嗯，哦不对，有一天、 哦、有一天 是哎呀， 大雨倾盆， 大